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决策正确。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自己的话形容，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这家公司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基石。认真学习这些领导力准则，不但有助于理解亚马逊的企业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亚马逊如何取得了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今天呢，我要说的一条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决策正确。其中文官网解释为，领导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们拥有卓越的业务判断能力和敏锐的直觉，他们寻求多样的视角并挑战自己的观念。这条领导力准则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浅显易懂，如果仅仅关注字面意思，那你很容易陷入一种茫然不解的境地。这种情况呢，并非你我独有，在亚马逊里面，对于这条领导力准则同样感到困惑的大有人在。不过呢，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在很多场合都从不同角度解释过这条领导力准则。今天呢，我就来和你聊一聊他对这条准则的多重解释。首先来看第一句话，领导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从字面上来看呢，这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在亚马逊里面犯错误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犯错的比例高于正确决定的比例，那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在贝佐斯的观点里看来，一个领导者首先是一个人，因此呢，不可避免的要犯一些错误，但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卓越的判断能力和敏锐的直觉，这样才能保证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做出正确的决策。反之呢，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大部分情况下保证决策正确，他就不符合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因此啊，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是一个领导者必备的素质。亚马逊不会允许他的雇员常常犯错误，犯错多了，考核自然不会好，考核不好的话，轻则奖金飞了，重则呢，需要自谋出路。这就对一个领导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人非圣贤，不可能不犯错，但是亚马逊又要求领导者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够保证在大部分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呢？这就是领导力准则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对第一部分这个问题的回答，寻求多样的视角并挑战自己的观念。贝佐斯自己解释过他的见解。一个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做出正确决定的人，往往经常性的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一个不善变的人不一定是好的领导者。那很多领导者啊，都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今天有这样的想法，明天却有一个和今天截然不同的想法。这种状态啊，看起来很不合理，但实际上不但是健康的，而且是值得鼓励的。贝佐斯呢，在自己和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发现啊，最聪明的人都经常修正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决策，哪怕是一个已经考虑过的问题，他们也会拿出来重新思考。这样的人啊，往往能够很好的接纳新的观点、新的信息、新的想法，哪怕这些想法呀、和他们自己现有的认知是抵触的、矛盾的，他们依然会去接纳、思考和吸收。而需要注意的是，贝佐斯也强调，那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不需要有自己的观点，或者说不需要让自己的观点足够完善。实际上啊，贝佐斯要求每个领导者在每次做决策的时候都经过深思熟虑。领导者应该基于现有的信息谨慎地做出决策，因为这种深思熟虑本身就是保证决策正确的基础。如果决策以后就一成不变了，往往会出问题。所以啊，任何一个人哪怕有了完善的观点，也应该把这种观点当作一个临时的或者是一段时期内的，而不是永久的观点。因为新的信息会进来，情况会变，看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角度与高度。哪怕领导者在一件事情上已经非常有经验，并且做得非常好，一旦他固化了思维，在新的条件下仍会产生错误的决定。因此啊，如果一个领导者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做出正确的决策，那么他必然不会拘泥于细节和自己熟悉的范围。这个领导者啊，需要审时度势，经常性的反思自己已经做出的决定和形成的观点。他还需要有随时随地接受新观点、新事物、新信息，乃至从新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能力。而且在每个特定的时刻，他都需要基于现有的信息，经过深思熟虑来做出决策。那只有这样，一个领导者才有可能在长期的、持续的决策过程中，在大部分情况下 都做出正确的决策。贝佐斯的观点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的地方。从目的出发，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做出正确的决策，或者在当前已知条件下做出最好的决策，这个人确实很了不起。而一个公司啊，如果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也必然可以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那这一点呢，看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只是目的，这条领导力准则精辟的地方在于，它还告诉了我们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那首先，每次做决策的时候，一个领导者需要形成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被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有效的支持。其次，一个领导者又需要能够跳出自己已经形成的观点，随时吸纳新的东西。前者保证了每次决策都不是轻易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后者又保证在下一次做决策时，他的信息得以更新，因而不会陷于自己已经形成的窠臼。第一次看到这条领导力准则时，我感觉一头雾水，因为它真的非常不好理解。但是当我看到贝佐斯向他的团队进行的解释时，颇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那不得不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既能够做到在决策时认真思考、慎重考虑，又可以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随地更新自己的见地和信息，那么我真的很难想象他做出来的决定会错很多，经常错。亚马逊出来的高管写过很多文章，其中或多或少都探讨过这条领导力准则。有些人呢，把它放大到亚马逊这家公司的决策上来看，用来解释为什么亚马逊有很多明显不同于其他公司的地方。举例来说，亚马逊作为一家公司推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失败的案例屈指可数。目前为止，大家熟知的只有一个 Fire Phone， 和其他公司比起来，这是亚马逊的一个显著优势。比如谷歌推出并高调宣传的产品，失败的比例就相对高很多，微软的表现呢，同样如此。我们还可以举其他很多公司的例子，但恐怕在美国的确很难再找到第二家公司其推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成功率如此之高了。亚马逊推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大部分都很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论证亚马逊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为什么亚马逊可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呢？很多在亚马逊待过的高管都认为，这条领导力准则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亚马逊做决策的时候，一方面一定会非常慎重地基于已有信息做出一个仔细思考过的决定，一方面又随时随地根据新信息来重新审视已经做出的决定。所以啊，很多时候一个产品或者服务尚未公开推向市场时呢，亚马逊已经在迭代的决策中做出了最为符合市场预期的正确决策。我必须说啊，这看起来就像一个神话，可是仔细想想呢，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要学习这条领导力准则，不但要理解其目的是尽量做出正确的决策，更需要明白如何做才能达到。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